社沟坎大队清泉村小队姓名王桂芝，女，15岁。同学们，从今以后我们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。 姐，你咋了？姐，你咋了？这明明是你的，是你的呀，姐，你能上学了？姐，你能上学了？ 桂枝， 可是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啊。 你咋来了？ 我姐在家呢，是我姐让我来的，我说了我不来。我知道